探亲夫，如今机关败露，还不从实招来？ 太爷，小民妇向来冰清玉洁，哪有什么情人呢？请大人明鉴。 哼，是金知府的外甥。 正是正是。 哎呀呀，都是宫门中的同人，自当法外量刑。来呀， 有 与爱大嫂送行。 是。 来呀， 有 放爱大嫂回去。 谁敢放人？ 翠城， 你好大的胆，叫你带神爱春兰，你胆敢枉法放兄放。 太爷，我这是给您留条后路。 呸！翠城啊翠城，我看你气质文采飞扬，办事机智仪态端庄，没想到你竟是个歪才。来呀，将艾春兰打入死牢，崔成受监，反攻则请。 哦， 太爷。 这个江湖郎中啊， 江湖郎中啥胆量，放走罪犯他自遭殃， 戴了一回乌纱帽，是转眼收监坐牢房。 太爷怒气又未消，要他把这良药尝。 这回郎中不把病人治，先医自己的坏肚肠。 坏肚肠， 走着 走着， 哎，走着走着。哎，到了 啊， 开门喽。开门了，嘿，来来来，进去进去。 哎呦，乌烟瘴气的啊！ 哎呀，你瞧瞧， 哎，这，哎， 来了， 开饭了， 肥先生，开饭喽！ 哦，开饭了。是这个， 这是我们老爷特地交代的，这叫回心饭，吃了它呀能回心学好。哎， 这个能吃吗？ 啊， 不吃啊，喂狗去。 对，拿去喂狗。 慢慢慢，我吃我吃， 这不结了吗？ 别一笑，花样还是真不傻哇，不用严刑拷打，却让吃这回心饭。嗯，我且安心在此等候，看他还有何招数。 是 宾来，为他也留后路，精心安排。他也操管徐阳回镖府的身后，有福台留得上司人情在方便之人们

那魂关来的。 金钱，众民请来请我杀他那里绝地发挥脸生吧，骂得我有气有恼有羞愧。速速离开此地，另断前程吧！ 太爷， 快走，快走，快走！太爷，崔成，我求求你啦！ 太爷，

艾春兰，你被捕之夜可曾有别人到过你家？ 有一个贼。 有一个贼偷了你家的什么呀？ 这他偷， 哎，可是到你家偷香窃玉呀。 是啊，我怕羞不敢说。 不要害怕，有太尊给你做主，尽管说。 对， 尽管说。 太尊呐、啊！ 那夜来偷花的贼子，你还认识他吗？ 就是他。 你啊， 牙狠， 哈哈，好啊，扁钱亮，人赃俱在，你还敢欠娘家的妇女呀、 啊！太疯了！娘亲太里的县令君，看心如美娃。 我先治你的罪， 我乃朝廷命官，岂奈我何？ 你，我革你的职， 误杀斩纪。 我， 哎，这你看， 哎呀，边县令，消消气儿，慢慢的来。您瞧，咱们换个调门儿怎么样啊？ 哦，通判大人，不知怎么个换法？ 这个怎么换法？冤屈良民，你承认是奸淫寡妇作罢论，放了知府小外甥，还你知县正七品，巡案过境是官升要紧，巡案一走是大家太平，是大家太平。 你等听了，老总判念罢了一阵计，念得我心情念儿明，要我转调是好吧， 那么依着你该怎么办呢？ 一斩你贪官，二除朋党，三撤幽厉风。臣妾立志放太平， 年一小年 狂乱十年四万通，妄想独闯连理峰，你要斩我，我先斩你，再定你才华则子千古骂名，西青楼见民妇难改本性，官将挑尽了黄河河也心不清。 老爷，